没错，她就是黄莺莺，可以说她是台湾第一位在亚洲流行音乐界名副其实的新音乐女王。刚来听到这首歌叫做《花言巧语》，是黄莺莺和黄国伦以及陈伟来精心打造的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在这张专辑当中，你更会发现黄莺莺在音乐的形式上面更多的探讨，除了他擅长的流行和抒情之外，他也可以在摇滚和新世纪等不同曲风当中游刃有余。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一起听黄韵玲。黄韵玲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女人，但是她却有着不平凡的音乐才华，而且她的音乐里面没有痛不欲生的苦难和悲情，只有悦耳的节奏和浅白的叙述，一切都是那么真实和自然。像黄韵玲这样在制作、词曲、演奏和歌唱方面都有着深厚功力的乐坛女子，实在算是比较少见。难得的是，直到现在，她还不停地让歌迷和听众有新的惊喜和发现。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你听到的这个好声音，相较于时下更年轻的女艺人来说，她的姿态依然有着不偏不倚的美丽，而且更加增添了一份因为岁月而有的自在和深邃。她是张清芳。 我冷笑，我无语，我是如此想念你，空虚和唯一，你在所有人

想爱的一切，还让我们相

竹大哥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怎么样，有没有被刚刚这首歌的高音部分的那些真诚的嘶喊所震撼到呢？这是来自于信乐团在2004年发行的，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专辑《海阔天空》。《海阔天空》这张专辑是信乐团目前为止收录最多团员在一起创作的专辑。虽然说它已经是信乐团出道之后的第三张专辑，而通过这张专辑，更多人认识了他们的声音。刚刚这首歌叫做《天亮以后说分手》，它的词作者是娃娃金志娟，而曲作者呢，就是来自于信乐团团内的自己的成员大牌主大哥。接下来我们听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最出色的歌手之一，也是蓝调摇滚的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第一个将西方演唱风格和本土特色相结合并且取得成功的女歌手苏芮。这是苏芮为我们所最熟悉的一首歌，叫做《跟着感觉走》。苏芮的音乐生涯始于1968年，至今已经超过了40个年头。在最初的那十几年里，几乎一直都没有眷顾他，在那一段漫长的等待当中，甚至动摇了他继续歌唱下去的信心。一直到1983年，《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终于让苏芮一夜成名，并且为他迎来了晚到的歌唱生涯的黄金年代。在此后的时间当中，他一共出版了十几张的个人专辑，唱红了包括《跟着感觉走》在内的多首金曲。

么美好的时光，朋友，你可曾到过这里？梦想已拉响汽笛，江水如同音符般流。 希望一

恰好的寂寞，刚刚这首歌来自于顺子。接下来是我们今天大牌主打歌的最后一曲。这张专辑是在哈林出道22周年的纪念日当天来推出的，完全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哈林之夜》。不但是翻唱，而且全部都是来翻唱女歌手的作品。其实男人来翻唱女人的歌，在观点和角度上会有很大的落差。女人是细腻的、可爱的、悲情的，而男人会比较不一样。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庾澄庆，节奏欢快的爵士版的《亲密爱人》。感谢你收听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到路上有你，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上买车险，我用微信支付， 是平安车险吧？不用银行卡等繁琐操作，付款方便更安全。 没错，微信便宜点，搞定了。 亲，加个好友呗。 详情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